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大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蔚蓝，空气比较清新。不过中午到下午偏北风较大，阵风有七级左右，还是在大风蓝色以及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防寒保暖。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节前购物集中影响，目前的南三环木樨园桥区、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都是车流集中的路段。南三环十里河桥到木樨园桥的东向西方向，永外大街双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拥堵排队。西南四环四海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已经排到了海淀桥以东。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咳嗽是很多孩子常常出现的症状，孩子一咳嗽，家长各种担心，赶紧备感冒药、止咳药，可吃了多天也不见好，这到底是怎么了？提醒您，孩子久咳不愈，很可能是哮喘在作怪。什么是儿童哮喘？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哮喘？哮喘儿童有哪些生活禁忌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玉志跟您说说，别把孩子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主播白琳已经说到小孩经常有咳嗽喘，那么就提到了是不是哮喘或者其他的病。那么我们都看到这个小孩经常尤其在冬季有咳嗽喘，常常以为是感冒，但是实际上呢他已经有反复的咳嗽喘的话呢，可能要想到有哮喘了。 嗯，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像感冒伴随的这种咳嗽症状可能是生活里特别常见的，作为父母来说的话呢可以不用过分担心，可是如果您家的这个宝宝呀，他的这个咳嗽和喘是反反复复发生的，您就需要留神了，对吗？ 对啊，我们说一年有几次 咳嗽啊，这个流鼻涕、打喷嚏，一般是比较正常的，是吧？嗯、但是你的孩子，假如说从不到一岁就反复的咳嗽、有喘，或者呢每一个月左右要跑一次医院、 嗯， 那么为了这个咳嗽、喘或者发烧，家长非常困惑。 嗯， 那么到了医院呢，很多就觉得还是一般的感冒就对待了。但是不能老这样发作嘛？ 嗯， 你作为一个家长，就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您家的孩子反反复复的咳嗽，这一到晚上可能就是咳嗽加重哈，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这一年要去多次医院，就是因为反复的咳嗽或者是有喘的症状发生的话，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大意，建议您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今天我们就邀请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玉志和您来说说，别把儿童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那么关于儿童哮喘、儿童呼吸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陈主任互动和交流。陈玉志主任是我国著名的儿科呼吸疾病的专家，他曾经三次牵头我国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首次令社会各界对儿童哮喘病严重性有了较全面的认知，为呼吸哮喘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他曾经啊和同道一起制定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儿童哮喘诊断指标和治疗方案，使95%以上的患儿取得了较好疗效。现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哮喘防治创意顾问及推广委员会委员、国际儿科呼吸变态反应免疫学会执委会委员等职务。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陈主任互动和交流。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在会上表示，未来北京将适当减少四环以内医疗机构的床位规模，鼓励医疗机构向五环外发展。但是呢，其原来的院区一定要适当削减床位规模，减少专业设置，尤其是比较吸引服务量的专业。在具体实施中，雷海潮指出，要统筹考虑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均衡发展水平，积极推动落实15分钟至30分钟医疗服务圈，要完善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补好南部地区服务短板，对农村地区补齐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等。日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新院试运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开工建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等项目取得进展。春节就要到了，人们通过赠送礼物表达对彼此的美好心意，已经成为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习俗之一。有调查发现，最受欢迎礼品当中呢，这烟酒是回家携带礼物的首选， 但是烟和酒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也是首当其冲的。最新权威研究发现了酒精损害染色体和变异干细胞，再次证明饮酒与癌症病变以及死亡有脱不开的关系。而任何烟草制品均有害健康，可以导致疾病与死亡，不存在低危害卷烟，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这样的认知早已经是健康界的共识。所以呢，再把烟酒作为礼物真的就是在送危害了。其实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挑选礼物也不妨更具情感与独创性，何必局限于烟酒呢？ 咳嗽是很多孩子常常出现的症状，孩子一咳嗽，家长各种担心，赶紧备感冒药、止咳药，可吃了多天也不见好，这到底是怎么了？提醒您，孩子久咳不愈，很可能是哮喘在作怪。什么是儿童哮喘？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哮喘？哮喘儿童有哪些生活禁忌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玉志跟您说说，别把孩子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千万别把孩子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都说这个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哈，最近呢我们是接到了这样的一条求助信息，有一位六岁的小朋友，小小年纪他已经有2年多的干咳史，据说这个上楼他也会喘，爸妈虽然着急，但是呢也没带孩子去看病，因为他们以为啊这是孩子小时候多次连续性感冒留下的病根儿。每次孩子一咳嗽呢，他们就给孩子吃点感冒药，结果药没少吃，咳嗽还变得越来越重，这样的情况下才去了医院，医生一检查给的结果说，孩子啊这不是普通的感冒，他患的是哮喘。那在这儿呢我们请陈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像临床上这种随便就给孩子把明明是哮喘当普通感冒还给他喂感冒药的这种马虎家长多不多呀？ 哦，这样的家长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5、6年这样的反复发作的这种咳嗽，甚至刚才说到上楼梯还有喘， 嗯， 那就不是一般的感冒咳嗽的问题了。另外就是说他也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的那个我们叫感染的症状， 嗯， 就有喘。尤其可能你要问他，他可能在夜间喘得更厉害。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了，问问他，咳嗽也不管用，那么他肯定也跑过医院，用过输液，用过抗生素，肯定效果也不好。要是有效，一般感染不就好了吗？ 嗯， 那就说明他，我们叫气道已经很敏感了，就是对外界的一些环境或者过敏因素，都会引起他的咳嗽和喘的发作。这个时候呢，可是一定要到专科的这个儿童医院或者专科门诊去进一步检查， 嗯， 做肺功能或者其他检查，有没有哮喘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必要的。像刚才这种马虎的家长呢，可能少数，但是呢，相当多的家长对于儿童患的就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哎呀，这个病可能是哮喘之间，这个区分还是搞得不太清楚。像刚才陈主任就说到特别重要的一条，普通感冒我们还要看看它有没有伴随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没有发烧，有没有流鼻涕啊、打喷嚏等等这样的症状，对吗？ 哦，不是光流鼻涕打喷嚏， 嗯， 因为流鼻涕打喷嚏也可能是感冒，也可能是过敏， 哦， 但在这个时候假如真是感冒的，一般有时候有个流行季节或者他发烧的时候，可能应该有一些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症状， 哦， 有嗓子疼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 嗯， 有一些其他的咳嗽以外，那么有时候我们假如进到下呼吸道，可能还有肺部有些提振，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种情况。但是真是哮喘的话呢，它有2种表现，一种就是有咳嗽、气喘、胸闷、发憋，或者呢夜间呢咳嗽很厉害， 嗯， 或者会咳醒。那么在这种时候呢，的确 不一定发烧，但也有发烧诱发的喘气发作，但这种情况是两种合并的情况了、那么要从我们说医生可以帮你鉴别出来，那么从用药的反应，还有我们最主要可能要检查下他肺里头有没有哮鸣音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那么在这种时候你要稍微用点哮喘的药，我们叫支气管扩张剂或者舒张剂，用吸的药一吸以后症状就好转了、或者家长也会说哎呀我平常药都不管用，但是用了激素或者用了一些支气管扩张的药，我们有时候叫梅普清啊或者其他安插剂，他说就明显好转，咳嗽药可不管用、抗生素更没用，那你这个时候呢可真要想到了你孩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哮喘，但哮喘呢不一定都有喘，有时候就是光咳嗽也可以有这样的引起哮喘的一种不典型的表现。 对，因为一说到哮喘我们就会想到一些影视剧里面的一些镜头，哮喘发作的时候，然后呢到处去寻找应该就是您说的某种激素类的需要吸入的那种药物哈，当时的那种感觉，片子里面的这个主人公演的就是那种憋气大概的这样的喘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哮喘一定是有非常明显的喘的症状，可是刚才陈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哮喘可能他的表现形式是咳嗽而没有任何跟喘有关的症状，是吗？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小孩其实咳嗽一种非常常见的症状，但是有咳嗽，有的人就是感冒以后的咳嗽，还有就最常见的咳嗽其实是鼻炎，很小的孩子就可以有鼻炎，但是鼻炎的话他有流鼻涕打喷嚏甚至有过敏的话有鼻子痒，还有有时候有鼻子堵，但是呢他可以不喘，这是一种我们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或者有时候就鼻咽喉鼻我们一看还有鼻涕倒挂，那叫鼻后滴漏，这是一种。可是哮喘还有一种就是不典型的哮喘呢，就是咳嗽变性哮喘，那就是它主要是表现在干咳或者夜间咳，常常是在半夜咳醒、那么这种时候呢家长呢也弄不清楚了，肯定作为感冒，但是你要去进一步查有没有过敏或者查肺功能，就发现有部分病人还是肺功能有些改变，另外呢用了哮喘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有效，用抗生素用那种止咳化痰药肯定效果不好， 所以您看看哈，家长朋友要留神了，这个呢就是哮喘和孩子普通的其他情况的这个咳嗽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的微信网友圆圆他就说他们家孩子4岁，前一阵子呢就是一直干咳，但是没有喘不上气儿那种情况发生哈，但是去医院一查，医生给他诊断的就是哮喘，这类应该就是刚才陈老您说到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这咳嗽怎么就变异了？ 这就是说因为大家一说哮喘嘛，不要喘嘛，实际上哮喘是一个很特殊的表现、它不一定除非特别重白天还有多喘，很多病人就是在过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劳累的时候运动之后他可以喘，或者用了一些吸入的或者一些激素的药它可以症状减轻，那就觉得它就好了，就不是哮喘。其实呢这种病人有咳嗽他的肺功能有时候检查也会有些变化，因为更主要的他的症状很典型，其他的治疗没有效，那咳嗽呢持续到一个月以上，以夜咳为主，我们说有支气管舒张剂有效、那就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典型的哮喘 的发生了、 对， 刚才您是把哮喘和这个比如说过敏他们俩之间是有必然联系吗？ 应该说呢儿童的哮喘绝大多数还是有过敏的，但是过敏的种类很多，当然最常见我们说是对室内的螨过敏， 螨虫过敏、 还有就是说宠物的皮毛，还有就是霉菌，假如屋子里比较潮湿，养了花或者那个有发霉的地儿，甚至冰箱里有发霉，这种情况都可以过敏。当然说再大一点呢就是跟那个空气里的那个花粉 有过敏，那么大小的年龄有关，跟食物也有点关系，但是真正的食物引起哮喘发作呢，应该还是相对少一点，最主要还是螨和花粉，还有就是真菌。 让 宠物的皮毛现在因为养得多， 对， 得要有所注意。 其实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就发现哈，不光是成人，包括小孩子，这种过敏性鼻炎呀，各种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的发生率真的越来越高。然后这里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这个螨虫的过敏、霉菌的过敏，还有什么猫毛过敏、狗毛过敏，还有大自然的一些种子、花粉的这样的过敏哈。那这样的一些过敏的常态的发生，是不是也是导致哮喘这个高发的一个原因呢？ 哦，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为什么很多年以前应该哮喘很少见哈，那么越来最近全球包括中国哮喘发病率都在上升，甚至20年来儿童哮喘增加1倍以上。那么在这里头呢，可能跟生活的环境都改变都有关系，那么很多的这个环境的就是有刚才提的过敏以外，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或者你们这个小孩的爸爸妈那一代，那个时候没有高楼大厦，大家都住平房，都在户外活动，所以体质呢也比现在不完全一样。另外呢也不看那么多电视啊，玩手机啊，也不那个做体育活动，肯定比以前少。另外现在周末有很多课外的辅导啊，学习班啊，和把小孩的整个的时间都给占满了，甚至就缺少那个体质上的锻炼，所以说 身体素质太差了，是吗？ 素质也有影响。当然现在再说大家对环境的污染也害怕，其实环境污染应该说直接诱发哮喘，就是那个是一种说法。另外呢，其实它应该是在环境污染时候可能容易诱发哮喘的发作。其实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对儿童哮喘特别重要，就是因为体质不够健壮，很小的时候就用抗生素，那么容易也引起致敏。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病毒感染，就呼吸道合胞病毒，现在还有 B 病毒，还有支原体感染，这些呢都引起气道反应性敏感。那么对外界的一些过敏的刺激呢，它可以损伤气道的黏膜，那么更容易诱发他们对外界的刺激的敏感。所以说有这样的，刚才提到的那孩子这么老发作很多次发，那就是气道太敏感了，他气道黏膜受损了，对外界的一些过敏源呢也不断的刺激，所以一直处于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是特别强调对早期的这种病毒感染要给予很好的恰当处理，不要过多的治疗用抗生素。返回来呢，见好以后呢，我们就特别希望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出去户外活动锻炼，不要把周末全部给了孩子的那个 补习班。 另外呢，学校呢也应该保证有一般的，现在都说孩子要2个钟头的 户外活动时间。 另外呢，连着做也不要超过半小时，但我们现在好像做不到， 一节课就45分钟嘛。 另外呢，就是晚上回来很多作业，还有就是也有的小孩一有空嘛就想玩手机和电脑，所以这个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小孩的身体的素质和对气道的这种敏感，也不容易改善嘛，我想。 所以呀，这么一分析，它基本上分为这么两大块，一可能是原本最初的一些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在治疗的时候滥用抗生素啊，或者是治疗方式方法不是特别得当哈，导致了这样的一些敏感的情况发生，还有的就是本身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的下降。我们说其实外界环境对于身体啊，对于人体造成的一些侵害，有些人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弱不禁风，一下子就被疾病给 打倒了。那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儿童自身，我们说身体素质到底怎么样，还是得多放孩子出去玩，是吗？ 对， 跑跑跳跳。 比如说今天北京不是刚才我们播音里说有大风， 大风 有冷，但是我今天去了公园了，我就突然发现整个的两个钟头公园里，我就看见两个小孩，一个2岁，一个4岁。今天是礼拜六，但实际上呢，平常应该是家长或者都会带着孩子，至少10几个、20，或者游乐场还有音乐。今天就特别安静。但我就问两个孩子，一个家长，一个2岁，一个4岁，我说你们都出来吗？他说他们的孩子，一个是6、7个月的时候就出来了，完了还有一个呢，可能也是经常出来，他们不怕那个天气的冷和这个 大风。 那么但并且说孩子很少要跑医院，我说什么时候去？那他说打疫苗啊，或者有那种咨询的时候他们才去，平常都是有老人或者爸爸妈妈轮流带他们出来活动。所以我常在想，我们儿研所跟这个日常 公园 一路之隔， 对， 但是现在我们的虽然最近流感少一点，但是也有好几千个门诊量，但是要是这些孩子要是平常都锻炼，我们应该想到现在孩子有这么好的营养，有这么好的环境，从某种角度哈，这个生活感染在这种情况，就是细菌感染的情况真的比以前少多了。那么为什么反而体质这么弱，并且可能家长还是过多的相信的医院，觉得医院好像医生就能小孩一感冒一发烧就给你解决问题，更害怕的好像一高烧就要输液。其实这种理念可能真的是要改变了，因为你想30年以前输液是医生输的，好像护士不打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是输液很少嘛，特别重的病人才要输液嘛， 类似于现在做手术。 对啊，那现在不行了，现在好像家长到医院一看发烧高，大夫不想给他输液，他也会说好像一输液就管用。其实你们自己也想一下，有些孩子有病毒感染，像流感，你这几天头几天输液肯定也不退烧。那么也有的医生说，哎，你这个流感你不要输液，你就是很好的休息，多喝水，最多用点抗病毒药就好了。但是这些家长还是急的，你要不给他输液可能就跑到别的医院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可是输液带不好或者头上不输液他也发烧，最后一跑到另外医院一输液说退烧了，实际上他自己该退烧了。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就像刚才说的，你病毒感染大概是怎么样对待，还细菌感染你应该怎么对待，真是细菌感染或者化脓性扁桃腺炎啊，你要有这个猩红热或者有这些感染，那你是要用抗生素，甚至有比较重的感染的话你可以输液。但一般的80%-90%的呼吸道感染和哮喘是以病毒这种诱发，不是说病毒诱发哮喘，就病毒感染的时候它是真的是不需要用抗生素 的， 也不需要输液。这点呢请家长们一定要想到这点的重要性。慢慢的你有经验了也知道了小孩不输液在病毒感染到时候 也 会好。那么你以后呢心里有底了。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好，我们要谢谢陈玉志哈陈主任刚才给我们家长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真的家长在作为家长这个身份出现的时候，真的要多积累一些经验。我们要懂得哪些疾病，我们要通过正确的这种治疗方法来进行干预。你像流感的话，病毒性的感冒其实是没有必要输液的。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这种没完没了的这种咳嗽、干咳，很多呢是儿童哮喘的这个发生，其中就有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和滥用抗生素破坏了我们体内的一些原有机制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家长朋友要

家长各种担心，赶紧备感冒药、止咳药，可吃了多天也不见好，这到底是怎么了？提醒您，孩子久咳不愈，很可能是哮喘在作怪。什么是儿童哮喘？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哮喘？哮喘儿童有哪些生活禁忌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玉志跟您说说，别把孩子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继续呢，来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教授陈玉志一起关注一下，别把儿童没完没了的咳嗽当感冒。很多孩子啊，在出现这样的症状，而且持续反复发作之后呢，去医院确诊的结果都是患上了儿童哮喘。要说这个哮喘，它会给这个孩子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哦，大家。哮喘其实有轻有重，轻的时候呢，你看不出来他跟别的孩子有太大差别，他也可以一样的学习，做运动。但是一遇到过敏或者有感冒的时候，或者没有休息好的时候，他会突然咳嗽加剧或者有喘，而这种喘呢，很多不同的年龄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小的年龄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在有时候带的这种嘶嘶的声音，有一种鼻音和鸣音，但这种在病毒感染也可以有，但是呢在哮喘病它就反复发作或者在半夜了，应该有好几次以后它就会比较典型。至于大的孩子，他那时候听起来就是除了咳嗽以外带的一种高音调的鼻音，就是说有时候喘和咳嗽声音会混在一起，另外在半夜里头突然咳醒或者有喘的，甚至重的时候，可以我们叫端住呼吸，都已经不能好像躺不平了，那就很严重了，那可以满头大汗或者面孔发青，那这个时候家长才发现，哎呦，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喘了，就跑急诊去了。而平常一般的咳嗽，他以为就感冒就会过去，就不会分清楚的。但是应该说来，这种咳嗽的声音，当然多数是没有什么痰鸣音的，是一种高音调声音。当然还有一种咳嗽，我们就是跟哮喘混在一起的，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上气道咳嗽综合症，这种病人呢，就是他咳嗽的时候带点痰声。为什么他咳嗽？因为鼻腔有分泌物刺激了他的气道，那么分泌物刺激后头他也咽喉部呢也会咳嗽，但是因为他有鼻涕嘛，他前头有时候堵住了流到后头，所以咳嗽的声音是带痰音的。 其实那个是鼻涕的声 但是他讲就说，哎呀，我早晨出了孩子总归要咳一口浓痰时，实际上呢可能一夜啊他就没有睡着了，这个鼻炎的这个就不咳嗽，跟哮喘多数不一样，他是躺下，因为分泌物倒流了，他会咳嗽。晚上睡着了一夜，他就不怎么咳，但清早起来一体位一改变，那口鼻涕要出来了，所以早晨他会说有咳一些痰的声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要分清楚的，这个哮喘的咳嗽和这个鼻炎的咳嗽有点不同。但是作为家长或者一般的医生不去问鼻子的症状呢，都会当成一般的咳嗽对待。但我刚才说了，这个一般的感冒咳嗽嘛，一礼拜就好了吗？那你哪能拖到一个月以上或者没完没了的跑医院？所以现在要家长自己一定要想到，为什么你的孩子出生挺好，两三岁以前或者一岁以前都很健康，发育挺好，后来一次病毒感染或一种我们叫毛细支气管炎或者有的叫喘肺以后，那么小孩就不行了，那么遇到冷空气，遇到这个刺激的饮食什么都会咳嗽了，那这就不是一般的感染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会注意到了，已经是 要是听到喘的声音就有点晚了。 嗯，以前我们在做那个过敏性鼻炎的节目的时候哈，当时就有这样的数据，说如果过敏性鼻炎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孩子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很容易，大概 70% 都容易转化成哮喘，真的会这样吗？ 反正这个数字是有一些报道的，就是开始有过敏鼻炎和没有过敏鼻炎的人以后发生的哮喘的这个率是的确是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哮喘的病人 70% 到80%甚至糖合并上鼻炎，但鼻炎的病人呢可能也有 20% 左右会合并哮喘。所以你在看哮喘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想到咳嗽和喘，你一定要看看鼻腔里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我们叫有过敏鼻炎，有黏膜的苍白，有下鼻甲，有没有肥大，或者有没有分泌物啊、还要看看后鼻后咽后壁有没有分泌物，有所谓鼻后滴漏，但一咳嗽一咽，哎，这东西就没有了，它就跟细菌感染有浓性的分泌物或者有脓点，那就不完全一样。所以说这里头这个我们是一定要来分清楚的。 分清楚的。 千万父母一谈就这样。 那这个就必须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判断了哈。家长朋友，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起重视，然后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可能很多朋友也特别的想关注说有一些疾病啊有一定的遗传性。像哮喘这件事它容易遗传吗？ 应该说了，哮喘现在发生的原因有两大类，一类就是说跟遗传的有关系的，那你家里头有父母有哮喘，那就是他的孩子容易有哮喘， 就高发， 相对吧。但也不是说父母有哮喘，孩子都得哮喘，那就不得了，对吧？但也有的就是家长没有过敏，也没有鼻炎，也没有湿疹，小孩呢也没有一定有很明显过敏，但这个比例比较少，也许到10%-20%，不过敏也有传的。但倒回来说，遗传肯定是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比如说父母是很厉害的哮喘，尤其我的病人现在有的都20几岁、30几岁了，他们已经成家了，有孩子了。那我就说了，你的孩子可最好不要像你这样小的时候还要发生哮喘。那就是说了，你的孩子要注意的，是不是一出来就比较有爱打喷嚏啊、揉鼻子啊、搓鼻子，那可能已经有过敏或者有湿疹。那么这种孩子呢，一定要注意的，他会不会，尤其他自己有哮喘的哈，他的孩子在一起毛细支气管炎以后咳嗽喘以后，很可能会反复发作，那么会变成哮喘。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要求我的病人，长大以后，我说你再有第二代的话，就对姥姥爷姥爷爷说，你孩子有第三代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在早期有咳嗽喘的时候，有一次病毒感染，你不要大意，你得赶紧给他很好的来到哮喘的专科或者这样的来做一个防止。其实现在越早诊断有病毒感染有遗传背景的呢，更需要关注。但是这意味着关注给一些药的话，并不是说它就是会变成哮喘，反而可以终止的。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信息。 那就相当于是提前可以给药，然后呢进行有效的一个阻断，让它就不要变成哮喘。 对，当然也提前看，你就一次毛细支气管炎的话，我们倒不一定非得要要很多 药。 那我们就跟他说了，你要赶紧加强户外活动啊，锻炼啊，你不要那个造成很多过敏的环境啊，封闭的环境不通风啊，那么你的体质改善了，不感冒了，它不就也就不再 避免了 啊，这是特别重要。但是已经像刚才提的，已经2-3次了吗？甚至1岁左右吗？10几次或者这种情况，那尤其是家长说了，我一跑医院，只要一雾化或者用点哮喘药，哎就好，用抗生素没效。那这种情况，就请你一定要注意的，小孩他不是一般的感染的，你要赶紧到哮喘专科去用吸入激素或者一些支管舒张药来给他 尽快缓解，但是这不等于说你用了这些药你就不需要加强户外活动，你一好转我们就鼓励孩子两礼拜一个月以后，尤其有的大孩子可以做肺功能，就你必须要做所谓的体育活动了，做要比甚至别的孩子还要加强注意，那么不要做太多课外的这些负担了。 哎呀，您正好说到这个点子上了，因为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多人认为特别小的孩子是不可能患上哮喘的，于是乎呢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给他用这个抗生素的药，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要提醒您，临床上最小的这个患者多大？ 我最小的一个，当然现在我想我不想给他戴上一个哮喘帽子 啊， 在一岁以内， 一岁以内 六月的时候，按有些诊断标准，因为说哮喘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生，那么六月的孩子比如他家长有遗传的有哮喘，孩子呢也有湿疹，另外他在三四个月就得了个病毒感染，那么到一岁左右他就老在反复的咳嗽喘，那么的确他家长也说了，一用这个药就喘就好，一停药就犯，那么已经犯了那么四五次以上，那你这个时候我经常了，我不一定非要诊断你一岁左右的哮喘儿童，但是倒回来我必须要按 哮喘 来 治了， 因为你吸入这个哮喘药管 用，就好用嘛， 输液抗生素不管用嘛，那就说明你，但是你很多这样的病人我们发现你规范的我们叫治疗吸入药物还加适当的户外活动还有营养方面要补充，就不要偏食啊忌嘴啊，完了保证他一定的休息和户外活动，很多孩子半年到一年就好了， 就好了 是吗？我自己的亲戚还有我的老病号，那第三代出来就这个孙子一辈出来以后，我们就告诉他了，你跟那个父母也说了，你别再找你老人治你的时候的方法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老人一看又咳嗽喘又想抱着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我说你赶紧最好离开一下老人的方法，你到你的另外一个亲戚或者农村，你带到他去活动一段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农村里头因为没有那么多过敏，他都很多平房，小孩整天在外头玩，那你不就是没有接触病毒或者带感染机会， 对， 有时候半年也就过来了，那么再以后就不会老发了。 那我们能这么说吗？其实现在即使是如果得了哮喘，很好的确诊和治疗的话，哮喘是可以治愈的，能这么说吗？ 现在国际上可不让这么说， 不让， 因为说是一有过敏遗传背景的话，那你这个就是智能哮喘，智能控制可以控制跟常人一样，但是倒回来在小年龄的孩子，我们是还是很想说年龄越小你治疗的越多，虽然你当时按哮喘的标准在诊断和治疗，但是你是可以得到临床叫痊愈，不叫治愈， 叫临床痊愈， 临床 痊愈， 或者临床不发作了，或者更有一个家长是我们一个科普的研究工作，他说你能不能叫以后哮喘就零发作，就不发作了嘛，不发作，那么你一岁以后两岁以后再也不犯，那你能记到一辈子他有哮喘吗？肯定就自己也不会存在一个哮喘的帽子，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你小孩不要害怕，你就是越早，但是你要记住要找专门治哮喘的，一般的你跑医院治可是麻烦了，很多还是当你肺炎了，你咳嗽有喘还爱照片子，一照片子纹理出有点小点状阴影，或者病毒诱发的时候有呢，肯定就把病毒感染或者把哮喘这些表现又当成了 其他的病来治了， 肺炎还都当成细菌感染来治了，那就去输液用抗生素，那可是麻烦了，弄不好嘛还交叉感染，又成了更复杂化， 所以 特别重要。 对，要到这个专业的，我们说这个专门治疗哮喘的这样的科室来挂号来治疗哈，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这个 PP， 他说一岁的男宝宝新生儿的时候有肺炎病史，后来多次因为上呼吸道 感染引起这个喘息。曾经因为喘息性支气管炎还有毛细支气管炎住院，他想问您俩问题。第一个就是孩子能否根治这一感冒就引起哮喘肺炎这样的毛病。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怀疑孩子有过敏反应，应该如何检查和治疗呢？这刚一岁的孩子。 哦，就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那个例子了。你一岁的孩子实际上第一次的有所谓的肺炎或者感染，很可能就是一个病毒的毛细支气管炎，把他的气道的黏膜有破损，完了就有一些我们叫过敏的这个细因子刺激他黏膜，可以不断发作。但是他发作的表现就是咳嗽喘，有这个肺里头也可以有哮鸣，也可以出现啰音，所以会当他肺炎来治。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他作为父母一定要脑子清醒，我要说千万不要，因为你跑医院，这医生那么忙，匆匆忙忙就是肯定一照片子或血象稍微有点高，就会考虑你是肺炎，就给你输液。但你输液有时候不管用的，有时候输了好几天不管用，但是他一做雾化就好转，那就说明的这个哮喘的治疗方法，雾化就是吸入激素加一些贝塔激动剂，那它能好就肯定不是一般哮喘。所以在这种时候你跑到专科的搞过敏或者哮喘的这样的医生那去，那我说有时候还是可以做肺功能，但是我们现在不强调这么小的孩子做肺功能，也不强调一定要抽血化验。要他食物不过敏，他也没有很明显的这样的其他的过敏，比如说有腹泻、肠道便血，这些我们就不一定要立刻小年龄要做很多。但是有一点，你应该在门诊要一个有经验大夫，有咳嗽有喘，他就用些哮喘的支气管的舒张剂，就症状缓解了。 你说缓解一下症状，试一下是吗？ 对啊，我们叫一个治疗性的症状。有次在门诊我们给他吸入两次三次，下次小孩来的时候喘得很明显，哮鸣也就没了，那个症状也好转了，甚至来的时候还抱着没有精神，待会儿就 自己能跑了。 来跟你这个打招呼了有时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清楚了，那么就千万要依从医生的嘱咐了，说下面你必须要用一个比较规范的治疗 哮喘。 那么你也不要这么三天打鱼两头宰网，吸三天药完了又停到一阶段，过了一个月又回来发作，说又感冒着凉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种时候你经要这么典型发作了，那像这个孩我们会说你要吸入药大概三个月左右，那么这时候要定期来复查了。 其实说到这个吸入那个药，那个药其实里面是就是激素性的药物， 主要有两类到三类药。一类就是舒张支气管的药，我们就叫像贝塔驱动剂，有沙丁胺醇啊，有这个抗胆碱能的艾喘诺这些药物。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是吸入激素，就是大家特别害怕吸入激素，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根本就不用害怕，错在哪，就是吸入激素把跟口服激素混在一起了。以前在30年以前我们没什么吸入激素，都是全身用激素，那倒是也管用，但用到后头就有好多副作用了。 对， 我们口服的静脉都有很多副作用，这样的话孩子小孩越用还越依赖。可是倒回来你用现在新的这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吸入的激素，那应该是非常安全的。另外就是说有的是有储罐，有气雾剂放的这个 气雾剂里面， 就这样就非常容易 方便， 方便。另外也很容易这个直接到气道而没有太大副作用，而这个雾化呢也是比较强的浓度，但是散的空气比较多，还是直接进到这下气道，所以可以比较快的起作用，还没有副作用，很明显副作用。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治疗哮喘的药，其实大家是不必担心那个吸入性的这个副作用的，它已经非常安全了。像您刚才提的给那孩子用药，有可能需要连续用仨月，这么长时间的用的话， 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哦，这里头是两回事儿。 嗯， 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是瞎用。你吸入吸的太多了，吸入以后记住你不漱口，这都不行的。 哦， 都有一定的量，比如开始我的量也许稍微大点，也许我开始用的就是小剂量。 哦， 那么跟个体化的治疗，但治疗以后呢，他病人肯定会有个很好的反馈，很多病人两礼拜、一个月以后。告诉我们小孩特别好，甚至好几个最近我们几个医院碰头的专家都说，流感的时候我们哮喘管理吸入激素的孩子基本上好多还没得流感， 哎呦， 得的流感也发烧很轻就过了。 嗯， 甚至有有家长说，我说那流感你来复查没事的话你小心点不要去幼儿园，哎，他说我最近在去幼儿园，因为我们小孩的班上 70% 孩子都躺着 都回家了， 回家了，哎，就几个不发烧孩子们倒反而上幼儿园，还这不是个例。所以后来我们也想了，因为哮喘的病人，你给他规范治疗，另外我们特别强调，你必须要做户外活动 运动。 另外我们有时候也把营养给调整，也适当的给了点免疫调节的药物，使得他增加抵抗力。因为很多孩子一运动，他食欲就会好转，睡眠也会好转，但也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所以我们觉得你越早期吸入点激素应该不用害怕，但是你吸得太过了也不漱口那肯定是不对，所以家长不用害怕说吸的激素就没完没了，我们肯定要逐步的减。 对， 所以到最后头一般的三岁以内一个段时候，还有的时候你要自己拖到五六岁，那六岁以前你要能够终止是最好了。那么到六七岁以后，你越晚发作的越拖时间长，多数就是有过敏，那个环境离不开了。 哦， 你花粉过敏，你六七八月我们的蒿花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面它就只好这个在这个时候 就很麻烦了， 注意或者早期用药预防或者脱敏治疗了。 好的， 嗯， 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陈玉志陈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不过很对不起，我的出诊时间比较短，其实每礼拜三上午半天特区门诊，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大家可以用那个金医通 挂号， 挂号或者网站挂号吧。 好的， 不好意思哈。 那也要再次感谢陈主任的做客。那么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断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断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爱断了。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胡松欣。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冷高压的作用，扩散条件较好，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0至3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